着军做保家鞋。应宗先生要求，咱们就唱《城门引出来一浪》吧。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。

十指望继母他早日回顾，不成想他是欲狠狠欲呀尽，这一天十指眼动，地一动天寒，闵德公应有之约，到东庄饮酒把心谈，忙吩咐闵华与子谦套车马随同赴火焰，片刻间来到了有人家中，落座后摆上了杯

啊，留校的儿女有万千，少年不吃苦中苦啊，长大难得天上甜。旭芦花，我叫他少年学吃苦，你能落得好心当做驴肝？既然叫他们学吃苦，为什么敏华续思眠？这啊啊啊，我旭了芦花该怎么样啊，叫我认错难上难。民德公见立世的心肠实难改变呐、啊，取过来纸笔墨砚放在桌上边呐、啊，拿起笔把墨蘸，一千顷。想今天千头万绪心情乱，跟他空斗了十数年，夫妻情从此断、啊、三个孩儿我自己看，老员外想骂呀，他一声长叹哦，一会儿就把这休书写完，脱休书手发颤，心思大是的面前哦，赶快收拾人你自己的物件哦，留下棉花与棉圈，回礼家你莫要迟延哦，嗨啊嗨哟、哎！从此后你与敏家是无有牵连哦，狠心的李氏他并不服软哦，跑到里屋收拾衣衫，小敏花跪在了那母亲的面前哦，哎哎哎呦，拉住母亲泣不成声，令人心酸，母亲您只顾一走，何人把我们弟兄照看，难道您就这样的狠心，您千不念万不念也得念我的未满周岁的三弟名权、啊、这时候闵自谦正在厨房向火取暖，忽听后堂吵闹不休，二弟敏华痛哭失声，他急忙跑到了后堂，留神细看，见老父抱敏权，苦脸愁眉泪潸潸，母亲在一旁站，气昂昂怒容满面，这个小敏

步征夫驻马提壶剑呐，江上的渔翁打透了所以飘斗笠，笠岸深远 再唱一曲， 下面为您们演唱一段腰节大春景。 Oh,

那绣房中有玉笙啊。在在在，出手那把花摔，摔在了地尘，也不得刺儿没扎他的香罗带，哪管那树枝儿别起他的鬓头摔，过血凹桥把香摘，满仙林龙朝里看房中，我见那俏郎才这家人冷坐，这你呆呆要随意。小嘴的八个红奴来呀， 好了，那到现在为止呢，两场这个曲艺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就已经非常完整的给大家播送完了。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 我两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鸡蛋。 杨和尚，我在这儿呢。 这个乱弄。 喂，我姓骆，我叫骆嗦。 就当我们不认识，从来也没有见过面。 喂， 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。 喂， 我要想让你陪我回去。 我不想。 快点。 嘿，看电影呢，别说话行吗？